资治通鉴卷第七十，魏纪二。世祖文皇帝下。皇初四年春正月，曹真使张合击破吴兵，遂夺据江陵中州。二月，诸葛亮至永安，曹仁以部骑数万向濡须。新阳生欲东宫献西，朱桓分兵赴之。既行，人以大军进境，桓闻之，追桓献西兵，兵未到而人掩至，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才5000人，诸将夜夜各有惧心。桓谕之曰：凡两军交对，胜负在将，不在众寡。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，属与桓也。兵法所以称克备而主人半者，为聚在平原无城隍之首，又为士卒勇怯其等故耳。今人既非智勇，加其士卒甚怯，又千里不涉，人马疲困，桓与诸军共据高城，南临大江，北背山陵，以逸待劳为主制客，此百战百胜之势。遂曹丕自来，尚不足忧，况人等耶？桓乃掩其鼓，外事虚弱，以诱制人。人遣其子泰攻濡须城，分遣将军长刁王双等乘游船别袭中州。中州者，桓不屈妻子所在也。蒋济曰：贼据西岸，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，是为自纳地狱危亡之道也。人不从，自将万人留驼高为太等后援。桓遣别将击刁等，而身自拒泰，泰稍迎退。桓遂斩长刁，生虏王双，临阵杀逆死者1000余人。初，吕蒙病笃，吴王问曰：卿如不起，谁可待者？蒙对曰：朱然胆守有余，予以为可任。朱然者，九真太守朱质子子也，本姓施氏，质养以为子，实为昭武将军。蒙卒，吴王假然节镇江陵，及曹真等为江陵，破孙胜。吴王遣诸葛瑾等将兵往解围，夏侯尚击却之，江陵中外断绝，城中兵多种病，堪战者才5000人。真等起土山凿地道，立楼橹临城，弓矢与柱将士皆失色。然晏如无恐意，方立立势，似间隙攻破魏两屯。魏兵围然凡6月，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，见外兵盛，城中人少，古时且进，惧不济，谋为内应，然绝而杀之。时江水浅狭，夏侯尚欲乘船将部骑入渚中安屯，作浮桥，南北往来，义者多以为城必可拔。董昭上书曰：武皇帝智勇过人，而用兵畏敌，不敢轻之若此也。伏兵耗尽勿退，常然之术，平地无险，由上艰难，就当深入，环道一利，兵有进退，不可如意。今屯渚中至深也， 浮桥而济，至危也；一道而行，至狭也。三者兵家所忌，而今行之，贼凭攻桥，勿有漏失，主中精锐非魏之有，将转化为无矣。臣思期之，望秦与时，而义者怡然不以为忧，岂不祸哉？假江水向涨，一旦暴增，何以防御？就不破贼，尚当自完，奈何成危不以为惧？唯陛下察之。帝急召上等促出，吴人两头并前，卫兵一道引去，不时得谢，仅而获计。吴将潘璋以作敌伐，欲以烧浮桥，会上退而止。后旬日，江水大涨。帝谓董昭曰：“君论此事，何其神也！”会天大义，帝悉召诸君还。三月丙申，车驾还洛阳。初，帝问贾诩曰：“吾欲伐不从命，以一天下，吾属何先？”对曰：“攻取者先兵权，建本者尚得化。陛下应期受善，抚临率土，若随之以文德而肆其变，则平之不难矣。吾蜀虽罪而小国，依山阻水，刘备有雄才，诸葛亮善治国，孙权识虚实，陆绎见兵势，据贤守要，泛舟江湖，皆难促谋也。用兵之道，先胜后战，量敌论将，故举无一策。臣窃料群臣无备全对，虽以天威临之，未见万全之势也。喜顺吾干戚而有苗服，臣以为当今宜先闻后武。”帝不纳，君敬无功。丁未，陈中侯曹仁卒。初，黄元为诸葛亮所不善，闻汉主疾病，具有后患，故举郡反，烧临邛城。时亮东行省籍，成都丹墟，元亦无所惮。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启太子遣将军陈呼、郑绰讨袁，众议以为袁若不能为成都，当由越西据南中。洪曰：“袁素性凶暴，无他恩信，何能办此？不过乘水东下，即主上平安，面赴归死，如其有意，奔吾求活耳。但斥呼绰于南安峡口夭折，即便得矣。”元军败，果顺江东下，呼绰生获，斩之。汉主病笃，命丞相亮辅太子，以尚书令李严为副。汉主谓亮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四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亮涕泣曰：“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祭之以死。”汉主又为诏斥太子曰：“人五十不称腰，吾年已六十有余，何所复恨？但以卿兄弟为念耳。免之，免之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唯贤为德，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，不足孝也。汝与丞相从事， 视之如父。夏四月癸巳，汉主卒于永安，谥曰昭烈。丞相亮奉丧还成都，以李严为中都护，留镇永安。五月，太子善即位，时年十七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大赦，改元建兴，封丞相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。正是吴巨细贤绝于亮，亮乃约官职，修法制，发教与群下曰：夫参署者，集众思，广忠义也。若远小贤，难相为父，况缺损矣。为父而得忠，有弃必绝而获诸誉，然人心苦不能尽，为徐元直处资不惑。又董佑宰参署七年，事有不至，至于十反，来相乞告。苟能慕元直之十一，佑宰之勤取，有忠于国，则亮可以少过矣。又曰：喜出交周平、吕文得失，后交元直，勤谏启会，前参事于右宰，美言则进，后从事于韦杜，硕有见之，虽资性彼岸，不能吸纳，然于此四子忠实好合，已足以明其不宜于直言也。韦杜者，亮主簿益阳胡记也。亮常自教不书，主簿杨勇直入，谏曰：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亲，请为民工以作家辟之。今有人使奴职更驾，必点吹窜，鸡主私臣，犬主废道，牛负重载，马涉远路，私业无旷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枕，饮食而已。忽一旦禁欲以身亲其意，不复赴任，劳其体力，唯此岁物，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，岂其志只不如奴婢鸡狗哉？始为家主之法也。是故主人称坐而论道，谓之王公；坐而行之，谓之士大夫。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，陈平不肯知前古之术，云自有主者，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。仅明公为治，乃公自教不书，汗流终日，不亦劳乎？亮谢之，即永卒。亮垂泣三日。六月甲戌，人成威王张卒。甲申，为受粟侯贾诩卒。大水，吴贺齐袭齐春，鲁太守晋宗已归。初，益州郡齐帅雍凯杀太守郑昂，因事谢以求复于吴。又执太守成都张毅以与吴，吴以凯为永昌太守。永昌公曹吕凯，辅丞王抗率力士毕竟据守，凯不能进，使郡人孟获又山朱仪，朱仪皆从之。臧科太守朱褒、越西夷王高定皆叛应凯。诸葛亮以新遭大丧，皆抚而不讨，务农植谷，闭关息民，民安十足，而后用之。秋八月丁卯，以廷尉钟繇为太尉，致书执法高柔代为廷尉。是时， 三公无事，有西域朝政。柔上书曰：公府之臣，解国之栋梁，民所惧瞻，而置之三世，不使之政，遂各掩息养高，鲜有进纳，常非朝廷重用大臣之意，大臣现可替否之位也。古者行政有疑，则易于怀疾之下，自今而后，朝有疑义及行御大事，宜朔以咨访三公。三公朝朔望之日，又可特言入讲论得失，博尽世情，庶有补起天听，光义大化。帝加纳焉。辛未，帝教列于荥阳，遂东巡。九月甲辰，如许昌。汉尚书益阳邓芝言于诸葛亮曰：今主上幼弱，初及尊位，以遣大使重申吾好。亮曰：吾思之久矣，未得其人耳，今日始得之。芝问：其人为谁？亮曰：即使君也。乃遣之以中郎将修好于吴。冬十月，之至吴。时吴王犹未与未决，狐疑不时见之。之乃自表请见曰：臣今来意欲为吴，非但未熟也。吴王见之曰：古成怨与蜀和亲，然恐蜀主幼弱，国小势逼，为魏所成，不自保全耳。之对曰：吴蜀二国四周之地，大王命世之英，诸葛亮以一时之节也。蜀有重显之故，吴有三江之祖，何此二常共为唇齿，进可并兼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此理之自然也。大王今若委制于魏，未必上望大王之入朝，下求太子之内侍，若不从命，则奉辞伐叛，蜀亦顺流渐可而进，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。吴王默然良久曰：君言是也。遂爵位，专与汉联合。是岁，汉王立妃张氏为皇后。五年春二月，帝自许昌还洛阳。初平以来，学道废坠。夏四月，初立太学，至博士，以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。吴王使辅翼中郎将吴郡张温聘于汉，自是吴蜀信使不绝。时势所宜，吴主常令陆逊遇诸葛亮，有刻印至逊所。王每与汉主及诸葛亮书，常过视逊，轻重可否有所不安，每令改定，以印封之。汉复遣邓芝聘于吴，吴主谓之曰：若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不亦乐乎？芝对曰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如并位之后，大王为身时天命，君各冒其德，臣各尽其忠，将提伏鼓，则战争方始耳。吴王大笑曰：君之诚款，乃当耳耶。秋七月，帝东巡，如许昌。帝欲大兴军伐吴，侍中辛毗谏曰：方今天下心定， 普广民兮，而欲用之，臣诚未见其利也。先帝屡起锐师，临江而悬，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修之，此未易也。今日之计，莫若养民屯田，十年然后用之，则亦不再举矣。帝曰：如轻易，更当以鲁为子孙也。对曰：昔周文王以纣为武王，为之始也。帝不从，留尚书仆射司马懿镇许昌。八月为水军，亲御龙舟，寻蔡颖、伏怀如寿春。九月至广陵。吴安东将军徐盛见计，执木一苇，为宜城甲楼，自石头至于江城，连绵相接数百里，一溪而成，有大幅舟舰于江，使江水盛涨。帝临望叹曰：魏虽有五骑千群，无所用之，未可图也。帝御龙舟，会暴风飘荡，机智覆没。帝问群臣：权当自来否？贤曰：陛下亲征，权恐怖，必举国而应，有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，必当自来。刘晔曰：彼为陛下欲以万乘之众千计，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，彼勒兵待势，未有进退也。大驾停驻积日，吴王不至，帝乃悬师。是时曹休表得降贼词，孙权已在濡须口。中领军魏真曰：权势长江，未敢抗衡，此必魏部委辞耳。考核降者，国守将所作也。吴张温少以俊才有盛名，故庸以为当今吴辈，诸葛亮亦重之。温见引同郡纪彦为选部尚书，演号为清义，弹射百僚，合奏三蜀，率皆贬高就下，降损数等，其守固者实未能一，其居位贪鄙，至节污卑者，皆以为军吏，至营府以处之，多洋人暗昧之师以显其辙。同郡陆逊、逊帝茂及侍御史朱据皆见止之。茂与晏殊曰：夫圣人嘉善金鱼，忘过济公，以成美化。嘉靖王爷始建江一大统，此乃汉高弃侠录用之时也。若令善恶一流，贵如影月旦之平，诚可以立俗名教，然恐未易行也。以远摩仲尼之泛爱，近则郭泰之容济，庶有益于大道也。据谓晏曰：天下未定，举轻力浊，足以举劝，若一时贬黜，具有后救。晏皆不听，于是怨愤迎禄，征言晏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，增爱不由公理，晏彪皆作自杀。温素与晏彪同意，以作事还本郡以己私利，足于家。使温方盛用事，余姚余俊叹曰：张惠树才多智少，华而不实，愿之所惧，有富家之祸，吾见其兆矣。 无几何而败。冬十月，帝还许昌。十一月戊申会，日有食之。鲜卑科比能有布杜根兄弗罗汗杀之。布杜根由是怨科比能，更相攻击。布杜根众稍弱，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。是岁亦却贡献，而科比能众遂强盛，出击东部大人肃立，护乌丸校尉田玉、程须挤其后。科比能使别帅所奴俱欲，欲击破之。科比能由是邪二，硕为边寇，忧兵苦之。六年春二月，诏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，随车驾董督众军，路行尚书事。司马懿为辅军大将军，留许昌督后台文书。三月，地形如少陵，通陶鲁渠，以四还许昌。兵州刺史梁袭讨科比能，大破之。诸葛亮率众讨雍凯，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。亮曰：“虽共谋之历年，今可更会良规。”素曰：“南中视其险远，不服久矣，虽今日破之，明日复反耳。今公访倾国北伐，以示强贼，彼之官事内虚，其叛易速，若舔尽一类以除后患，既非仁者之情，且又不可仓促也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，愿共服其心而已。”亮纳其言。素良之地也。辛未，帝以周师复征吴，群臣大议。公正报勋谏曰：“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，盖以吴蜀唇齿相依，平阻山水，有难拔之势故也。往年龙舟飘荡，隔在南岸，圣公倒危，臣下破胆。此时宗庙机制倾覆，为百世之戒，今又劳兵袭远，日费千金，中国虚耗，今狭鲁顽危，臣妾以为不可。”帝怒，左迁勋为治书执法。勋信之子也。夏五月戊申，帝如桥。吴丞相北海孙绍卒。初，吴当至丞相，众议归张昭。吴王曰：“方今多事，执大者则众，非所以忧之也。”即绍卒，百僚复举昭。吴王曰：“孤岂为子部有爱乎？领丞相事繁，而此公性刚，所言不从，愿救将兴，非所以易之也。”六月，以太常顾雍为丞相，平尚书事。雍为人寡言，举动实当。吴王常叹曰：“故君不言，言必有重。”至饮宴欢乐之际，左右恐有酒失，而雍必见之，是以不敢肆情。吴王亦曰：“故公在座，使人不乐，其见淡如此。”初领尚书令，封阳随乡侯，拜侯还祀，而家人不知，后闻乃惊，即为相， 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，心无敌莫，使仿代民间及正直所宜，则密以文，若见纳用，则归之于上，不用终不宣泄。吴王以此重之，然于公朝有所沉疾，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，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。王常令中书郎易雍有所咨访，若合雍意，是可施行，即相与反复纠而论之，未设九十，如不合意，雍即正色改容，默默不言，无所施设。郎退告王，王曰：故公欢悦，是事何宜也？其不言者，是事未平也。孤当重思之。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，多臣便宜有所演习。王以访雍，雍曰：臣闻兵法介于小利，此等所臣欲邀功名而为其身，非为国也。陛下宜尽智，苟不足以耀威损敌，所不宜听也。王从之。历城郡兵蔡方等反，杀太守徐志，推郡人唐咨为主，召屯骑校尉任福等讨平之。咨自海盗亡入吴，吴人以为将军。秋七月，立皇子建为东武阳王。诸葛亮至南中，所在战捷，亮由越西入，斩雍凯及高定，使来将都益州李辉由益州入，门下都巴西马忠由臧科入，击破诸县，复与亮和。孟获收凯于众以拒亮，或素为遗憾所服，两目生智之，既得使关于营阵之间，问曰：此君何如？或曰：相者不知虚实，故败。今蒙赐官迎阵，若只如此，即定亦胜耳。亮笑，纵使更战，七纵七擒，而亮有遣获。或止不去，曰：公天威也，南人不复反矣。亮遂至滇池。益州、永昌、臧科、越西四郡皆平，亮及其渠帅而用之，或以见亮。亮曰：若留外人，则当留兵，兵留则无所食，衣不易也。加宜心伤破，父兄死丧，留外人而无兵者，必成祸患，二不易也。又以累有废杀之罪，自嫌信众，若留外人，终不相信，三不义也。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运粮，而纲纪粗定，遗憾粗安故耳。亮于是吸收其俊杰、孟获等以为官属，出其金银、丹漆、耕牛、战马，以己军国之用，自是忠亮之事，宜不复返。八月，帝以周师自乔寻窝入淮，尚书蒋济表言水道难通，帝不从。冬十月，如广陵故城，临江官兵，戎卒十余万，经其数百里，有渡江之志，无人严兵固守。时天寒，兵舟不得入江。帝见波涛汹涌，叹曰： 嗟乎，故天所以陷南北也。遂归。孙昭遣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500人于径路夜邀地，地大惊，寿等或覆车与盖以还。于是战船数千皆至不得行，义者欲就留兵屯田。蒋济以为东晋湖北临淮，若水盛时贼亦为寇，不可安屯。帝从之，车驾即发。还到京湖，水稍尽，见流船复济，船连延在数百里中。济更凿地做4-5道，促船另据，欲作土屯扼断湖水，接引后船。一时开扼入淮中，乃得还。11月，东武阳王建薨。12月，吴鄱阳贼彭起攻没郡县，众数万人。7年春正月壬子，帝还洛阳，谓蒋济曰：“事不可不晓。吾前爵位分半烧船于山阳湖中，轻于后置之，略于吾巨至桥，有美德所陈，实入无意。自今讨贼计划，善思论之。”汉丞相欲出军汉中，前将军李严当知后事，移屯江州，留护军陈道驻永安，而同属于严。吴陆逊已所在韶谷，表令诸将增广农田。吴王报曰：“甚善。”令孤父子亲授田，车中8牛，以为4偶，遂未及古人，亦欲令与众君等其劳也。帝之为太子也，郭夫人帝有罪。魏郡西部都尉鲍勋治之，太子请不能得，由是恨勋。及即位，勋硕执剑，帝亦愤之。帝伐吴桓，屯陈留界。勋为治书执法，太守孙雍见出过勋，时营垒未成，弹力飙裂，雍邪行，不从正道。军营令使刘耀欲推之，勋以欠垒未成，截止不举。帝闻之，诏曰：“勋指鹿作马，收复廷尉。廷尉法义正行5岁，三官薄，一律罚金2金。”帝大怒曰：“勋无活分，而汝等欲纵之，收3官以下，复赐监，当令实属同学。”钟繇、华歆、陈群、辛毗、高柔、魏真等并表勋复信有功于太祖，求请勋罪，帝不许。高柔固执不从诏命，帝怒甚，诏柔一台，遣使者呈旨至廷尉朱勋。勋死，乃遣柔还嗣。骠骑将军都阳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啬，帝在东宫，常从洪代捐100匹，不称意，恨之，遂以涉客犯法，下狱当死。群臣并救，莫能得。卞太后责怒帝曰：“良配之间，非子廉无有今日。”又谓郭后曰：“令曹洪今日死，吾明日赤帝废后矣。”于是郭后弃替吕请，乃得免官，削爵土。初，郭后无子，帝使母养平原王睿， 以瑞母真夫人被诛，故未见为嗣。瑞事后甚谨，后亦爱之。帝与瑞烈见子母禄，帝亲射杀其母，命瑞射其子。瑞泣曰：“陛下已杀其母，臣不忍复杀其子。”帝即放弓矢，谓之恻然。夏五月，帝即笃，乃立瑞为太子。丙辰，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辅军大将军司马懿，并受遗诏辅政。丁巳，帝卒。陈寿平曰：“文帝天资文藻，下笔成章，博闻强志，才艺兼该。若加之旷大之度，立以公平之诚，迈至存道，克广德心，则古之贤主，何远之有哉？”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初，明帝在东宫，不交朝臣，不问政事，为前司书籍。即位之后，群下享闻风采。居数日，独见侍中刘烨与近日，众人侧听。烨既出，问何如，曰：“秦始皇汉孝武之仇，才惧微不及耳。”帝出立政，陈群上书曰：“夫臣下雷同，是非相避，国之大患也。若不和睦，则有仇党，有仇党则毁誉无端，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，此皆不可不深察也。鬼位追谥真夫人曰文昭皇后。”壬辰，立皇帝蕤为阳平王。六月戊寅，葬文帝于首阳陵。吴王文蔚有大丧，秋八月，自将攻江夏郡。太守文聘坚守，朝议欲发兵救之。帝曰：“全袭水战，所以敢下船陆攻者，既掩不备也。今已与聘相聚，夫攻守势备，终不敢久也。”先是，朝廷遣致书侍御史荀彧，未落边方，与到江夏，发所经宪兵及所从部骑千人，乘山举火，吴王遁走。辛巳，立皇子炯为清河王。吴左将军诸葛瑾等寇襄阳，司马懿击破之，斩其部将张霸。曹真又破其别将于浔阳。吴丹阳吴快山民复为寇，攻没蜀县。吴王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，以绥南将军全从领太守。从至，明赏罚，招诱降附，数年得万余人。吴王召从还牛渚，罢东安郡。冬十月，清河王炯卒。吴陆逊陈变仪劝吴王以失德缓刑，宽复息调，又云：“中躺之言不能及臣，求容小臣，硕以立文。”王报曰：“书载余为汝婢，而云不敢及臣，何得为中躺哉？”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，使郎中楚逢即以旧训及诸葛瑾，意所不安，令损益之。十二月，以钟繇为太傅，曹休为大司马，都督扬州如故。 曹真为大将军，华歆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，辛让位于管宁，帝不许。征宁为光禄大夫，敕青州及安车立从，以礼发遣，宁复不至。是岁，吴交趾太守是谢卒，吴王以谢子辉为安远将军，领九真太守，以校尉陈实代谢。交州刺史吕岱以交趾绝远，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，以将军戴良为刺史，海东四郡为广州，戴自为刺史，遣粮与食南入。而辉自属交趾太守，发宗兵聚粮，粮流合浦，交趾百邻谢举立也，叩头见辉，使迎粮，辉怒，吃杀邻。林兄志和宗兵机不克，吕岱上书请讨辉，督兵三千人，陈夜浮海而往。或谓岱曰：“辉借累世之恩，为益州所负，未易轻也。”岱曰：“今辉虽怀逆计，未知吾之促志，若我前军轻举，掩其无备，破之必也。激流不速，使得生心，应城固守，七郡百蛮云何响应？虽有智者，谁能图之？”遂行过河浦，与粮俱尽。待以谢弟子府为师友从事，前往说辉。辉率其兄弟六人出降，待皆斩之。孙胜论曰：“夫柔远能耳，莫善于信。吕岱师有士府，师通信事，毁兄弟肉袒，推心违命，待因灭之以邀功利，君子是以知吕氏之作不言者也。”挥大将甘礼以百志率利民共攻岱，岱奋击破之，于是除广州，复为交州如故。待进讨九真，斩获以万数，又遣从事南宣威命，即教外扶南林邑唐明诸王各遣使入贡于吴。